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屏风后面一张床榻，床榻上有个美人，确切地说，美人双目紧闭，沉沉昏睡，旁边还坐着一个人，正在看美人。燕无师看了半天，将手放在对方的睫毛上轻轻拨动，沈乔反射性颤动了一下眼皮，然后微微蹙眉。他难得有这样睡得深沉的时候，寻常别说在他脸上动作了，哪怕周围稍微一点小动静，沈乔都会警醒。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太累了。燕无师的嘴角带着一抹放松而惬意的微笑，若现在有旁人在场，定会大吃一惊，并且毛骨悚然，因为这抹微笑实在太过于柔和了，柔和的像根本不该出现在他脸上一样。不要说别人，只怕连燕无师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脸上出现的清浅笑意。他的手指由睫毛转移到眉心，又从对方眉心慢慢滑下，直到鼻尖位置，然后作势轻轻捏住对方的鼻子。还未等真正动作，他似乎改变了主意，径自往下将沈乔的嘴巴用手捏扁。好好的一副漂亮的美人春睡图，霎时多了几分滑稽。沈乔的上下唇被捏到一块，看上去像鸭子嘴似的。沈乔自己则浑然未觉，许是对旁边的人毫无防备，依旧放任自己在睡梦中遨游。燕宗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幼稚，撇撇嘴松开手。 谁啊？ 燕无师起身下榻过去开门。他没脸红，门外伙计看见他披着外长鬓发不整的慵懒模样，倒是先红了脸。 郎君安好，下面灶房里热了菜，掌柜的让小人上来问问您二位，看看是否有何需要。 伙计一边问一边偷偷往里面张望。几个时辰前，他们在楼下听见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当时没敢上来询问，现在自然是要瞧瞧是不是打坏了什么物事。燕无师本想说不用，转念又改了主意。 都有什么吃的呀？ 有胡饼、烧鸡、炙鸭肉、秋葵等等，敝店在本地的厨艺啊，算是数得上号的，只要您点了，一般没有吃不着的。 那就要个牛乳薏仁粥、蒜泥炖豚蹄，蹄膀要炖得烂一些，酱汁不必少，回头我自会给足赏钱。再做一条鲜鱼，不拘什么鱼，鲜美就行，不必做甚花样，直接清蒸，放些葱蒜即可。其余再看着做些素菜送上来。 哇，这锦囊沉甸甸的，应该是碎银子，这位郎君眼也不眨说了一串，真是位会吃的，看来果然是富贵堆里的贵人，今日做了这一单，就抵得上客栈三五日的生意了。有郎君要的本店都有，小人这就去准备，您且稍后，小人先将热水送上来。 再去书房给我买几卷闲书。 哎，好，小人这就去。 有丰厚的赏钱在，伙计自然无事不从，很快都一一照办。沈乔是被食物的香味激醒的，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，他同时也感觉到饥肠辘辘，这种感觉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，以至于他有些陌生茫然。眨了眨眼，沈乔慢慢地在屋内巡视一周，从屏风后面桌案上摆着的菜肴，到桌案旁边坐着的看书的人影，短短片刻，目光就从迷糊恢复到清醒。隔着一道屏风，燕无师自然也察觉了他的动静。 阿乔醒了。 燕无师放下书，起身从屏风那头绕过来，心里还有些遗憾自己方才慢了一步，没能看见对方刚醒过来时的模样。但下一刻，沈乔直接将头蒙了起来，整个人钻进被窝里，被子顿时高高鼓起一大团。燕无师一看到被子的动静，就知道对方是直接在里头穿衣服。燕无师笑得肚子快抽了，面上却还若无其事，故作担忧道：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阿乔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 出来让我看看。 我没事。 阿乔，你是不是在找东西啊？我忘了跟你说 啊， 你那蟹裤昨夜就弄脏了，我让伙计上街买新的去了，他还没回来。 你怎能让外人去买？ 那我亲自去买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怎知我的尺寸？ 自然是我告诉他的。 燕宗主， 哎，你我如此亲密，你还要叫我燕宗主？ 那叫什么？ 燕郎啊。 别说了。 哎，若是男女，我就要你三媒六聘娶我过门了，可惜你不是。 且慢，为何是我娶你过门？ 难道你要嫁？ 自然不是。 本座喜欢你，不在乎颜面名节，你愿意娶我自然没所谓，以免旁人对你堂堂玄都山掌教说三道四，指手画脚。我却无甚名声可言，为了你，什么委屈也不算委屈。 这话听着狂妄，怎么还有一丝委屈的味道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你到底负不负责呀？ 昨夜之事，说到底也是你情我愿，以沈乔实诚的性情，根本不可能做出一股脑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的事儿来。燕无师正是看中这一点，一步步诱人前进，再让沈乔自愿跳入早就挖好的坑里。果不其然，沈乔拧着眉头纠结半天，艰难地吐出两个字： 负责。 沈郎、 啊、 沈郎，你还没穿蟹裤呢，这样不冷吗？ 你 沈乔脸红，紧紧抱着被子不肯放。此时伙计也将蟹裤买回来了，在外头敲门。燕无师过去开门，将蟹裤拿过来。 沈郎，我帮你穿可好？ 你还是叫我阿乔吧。 哈，你又不肯换我燕郎，还不让我自己满足一下吗？ 给我！ 沈乔不肯再与他耍花枪，一把抢过裤子，继续在被子里套好，这才掀开被子下榻，准备系上系带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燕无师就忍不住哈哈大笑。 哈哈哈哈，我的好阿乔，你把裤子穿反了。 啊！ 沈乔的脸此刻已经红得像熟透的虾子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